就是究竟圆满的智慧。今题就简单介绍到此地。好，我们接着看这个翻译的人。本经是唐朝玄奘大师翻译的。庄思有个简介也列在这个表上啊，相当的清楚。我们把这个表解简单介绍一下。隐私、尘世、明辉，玄奘大师是河南偃师人。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在洛阳的附近。也有人说他是河南陈留人，陈留就是现在的开封。法师生于隋文帝仁寿二年，公元602年。那么还有一个说法呢，他是生于开皇16年，就是公元596年。那么到底哪一个正确，我们可以从传记里面呢去考证。因为玄奘大师世寿65岁，他老人家原籍在唐朝麟德元年2月初，就是公元664年啊，这个记载非常的正确。那么他13岁出家，出家的地点呢是在洛阳净土寺。由此可知，法师不能说与净土没有缘啊，他是在净土寺出家的。贞观3年啊，这唐太宗的时候，到印度去求学，历128国啊，那个时候西域跟印度都没有统一，所以都是小的这个部落的这个小国家啊。玄奘大师经历这么多地方。贞观3年是公元639年，那么留学中印度摩揭陀国的那难陀寺，现代有不少人到印度去朝圣，这个古籍依然存在。法师当年在那难陀寺求学，受业于戒贤论师及圣君居士啊，他的老师有2位，戒贤论师是出家人，圣君居士是在家人。 石原庄大师在印度啊，这个老师是一生一俗，贞观19年回国，那么贞观3年去的，19年回来，往返呢一共17年，啊，这是公元645年回国，翻经19年，啊，这是对于中国佛教最大的贡献。历代已经法师当中，他老人家也是排名在第一，翻译分量之多，没有人超过他的，啊，他总共翻成73部，1330卷。那么这部经，这部心经呢，是他在贞观22年5月24日，在终南山翠微宫翻经院所翻的，啊，所以这个记载的非常清楚。大师所翻的这些经论，啊，这1330卷，都在《大藏经》之中。过去杨仁山居士在南京创办了金陵刻经处，对于石原庄大师已经的事业非常仰慕，因此就将石原庄法师所译的经论全部刻版流通，金陵刻经处也送了我一套，我把它藏在大拉斯佛教会501的楼上，这是木刻版本，诸位都可以能够看得见的。法师世寿65岁，临德元年2月初5圆寂。那么这是简单的介绍，下面呢我们就看到经文了，啊，经文第一段有一个大纲，是事实指示菩萨法空，啊，菩萨法空人我智。经文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一段是全经的总纲领。先说观自在菩萨，啊，观自在是摄经之人，也就是我们常讲的观世音菩萨，这是一个人。中文里面这两种方法 表示它的含义不相同。凡自在呢，这是表智慧。菩萨有究竟圆满的智慧，像佛一样于法自在。翻成观世音呢，是表菩萨大慈大悲，寻声救苦。那么由此可知，这两个名字就代表了菩萨自行化他。菩萨自己修行是自在，菩萨教化众生呢是慈悲。所以观世音菩萨是表菩萨了大慈大悲，救度一切众生，表这个意思。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在底下呢有一个表解。行是修行，是列思练心。在物质环境、人事环境、顺境、逆境当中去历练，练什么呢？平常凡夫心是不清净的，是不平等的。佛菩萨是真正觉悟的人，所以在一切顺利境界当中去修清净心，去修平等心，这个叫做修行。所以这一句的意思就是菩萨以究竟圆满的智慧行甚深境界的般若波罗蜜多。那么说深，深对浅而说，在经教里面呢，有浅深两种。人空不若呢，这是破除我执的；但见于空，不见不空。这是三乘同修的，叫做共般若。那么这个呢，是属于浅。三乘是指的阿罗汉，辟支佛全教菩萨，也就是贤首家所说的大乘实教。第二一类啊，叫深般若蜜，这是法空般若，不但人我空啊， 旁我也空，更进一步破了法执，是不但见空啊，又见不空。那么这个是跟前面三乘人所见的、所悟的不一样，这叫不共不入。也就是原教所讲的初住以上菩萨所证的教下所谓实教的菩萨，包括大乘的宗教、顿教、圆教，这些菩萨所证的可以说是深般若波罗蜜了。这个照见是功夫，这是智慧的应用，是修行的枢纽。表解里面说的为三智用，这个三智就是下面所说的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智慧的应用。也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外面的境界，我们的见解、我们的看法，这个就是属于智慧。空观身的人能断见思烦恼，本经后面的有说明。显一切智，见到真谛。真谛就是我们现在哲学里面所说的本体。见到体性。第二种啊，假观身，能断尘沙惑，显道种智，见宿谛。宿谛就是现象，对于法界自然的现象完全通达明白了，这种智慧就叫做道种智。第三种啊，中观身，能破无明，显一切种智。一切就是前面所讲的一切智，种智也是前面所讲的道种智。一切智跟道种智是一不是二，由此可知前面两种 关照啊，都偏在一边，没有达到圆融圆满。这个时候关照功夫深了，知道一切性相理事是一不是二，于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完全明白了。没有丝毫疑惑了，这就是究竟圆满的智慧。这进到中地了，那中地就是究竟圆满的事实真相。从哪里见到的呢？从五蕴里面见到的。五蕴就是万有，佛讲宇宙人生一切法归纳成这五大类，这称之为五蕴。无蕴又可以分为色心两门，色法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物质，像我们的身体是物质，所有一切物质都用这个色来代表。那么凡是属于心理精神方面的都用一个心来做代表，所以这个心里面呢就分为四类：受、想、行、识。受是前五识，想是意识，行这第七识，识呢就是第八阿赖耶识。那么这个对于唯识稍稍有一点研究的人就很容易了解了。我们先来看这个色法，这个物质。物质怎么说它是空的呢？啊，五蕴皆空，因为色法了，是众微聚集的。这个聚呢，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因缘生法，缘聚，它就现形。就现一个相状，缘散了啊，这个相状就不存在了。那么由此可知，相不是真的。所以《金刚经》上说得很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又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都是说明了五蕴的真相，也是说明整个宇宙人生的真相。色法 佛门里面常讲四大皆空，四是四大。四大怎么说呢？佛法里面讲的众温，这是比喻啊。下面这个表解里面，诸位啊，一看就知道了。佛是从比喻当中啊，让我们体会基本的物质。我们现在科学仪器发达，可以用高倍的显微镜观察物质的状况，这比从前进步了很多。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原子，看到电子啊，看到基本的粒子。佛经里面讲的众微，也就是指的这些东西。所以《金刚经》上讲，所有一切物质都是一合相，一就是同一个基本的物质，合是组合的，就是此地这个句的意思，组合的啊，我们晓得。那么这些原子排列的方式不一样，这变成分子啊，有分子在组合成一切物质。这是我们从科学里面见到的。佛当年没有这些科学仪器，对这些物质的观察可以说比我们现在用仪器观察还要来得精确，这让我们对于佛的无言圆明不能够不佩服。佛告诉我们，这个基本的物质它有四种特性，这就叫四大。四大用地水火风来表示，地是代表它是一个物体，虽然这个物体很小，小到我们肉眼不能看见，我们要用放大镜把它放上几千倍几万倍我们才看到它啊，所以它确实是一个物体，它存在。我们用地来表示，那么它有火大，火是代表温度，水是代表湿度。现在科学里面不是这个说法，科学里面说它带电，带阳电，带阴电。带阳电呢就是火大，阴电就是水大。火有一个特性呢，它不稳定，它是动的，所以用风来代表。所以地水火风啊，是代表这个基本物质的四种特性啊，这是我佛家里面常讲的四大皆空啊。我们一定要了解他所讲的四大了 究竟是什么。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